现在时间11:10，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11点到12点的名医安客节目，我是诗伟。在我们今天早上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这一位，希望他来当一下我的好朋友的救星。要来欢迎的是黄真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医师早安。 诗伟早，各位听众早安。 医师有小孩对不对？ 有。 赶快来解救一下，因为呢，我身边啊，我还没生小孩啦，但是我身边有好多的新手妈妈，最近呢，因为夏天到了，在家。加上呢，小朋友可能也发育到了一定的程度，所以他们妈妈们现在都很困扰的叫做尿布疹。 是， 而且呢，这个尿布疹呢，你知道医生都会说，哎呀，尽量让小朋友通风啊，要勤换尿布啊。然后妈妈就想说，哦，那从托儿所带回来之后，就直接不要让他包尿布了。结果他就开始尿的房间里面。一泡一泡的这样子，因为小朋友比较控制不住自己啊，像这种又红又痒的尿布疹该怎么办啊？ 是，其实因为我们小朋友都是自己带哈，所以对尿布疹这件事情我们非常的熟悉。 你也有感同身受吗？ 对，就是我们知道说，其实很多医师的指示讲起来很简单，两句话就是凉快一点，但是要做起来中间有很多执行的细节，非常的困难。 那发现跟以前当医生不一样，对不对？ 对对对，其实我们慢慢就了解到，事实上身为一个家属或是病人本身跟医师他看到的跟体验到的这个完全是不同的哈。那像尿布疹呢，最常见就是因为闷热啊，闷热引起的。那这闷热有几个原因啦，第一个就是它水气，因为小朋友现在大概都是穿尿布比较多， 对， 那这个水气没有办法散出去。那其次呢，就是小朋友因为尿布里面总是会有一些大小便等等，那这些大小便的成分哦，对于皮肤，尤其是小朋友这种很脆弱的皮肤来讲，其实也很刺激。所以这两件事情 就，你说太脏了的意思吗？里面有很多的细菌啊，不好的东西。 对，没错，就是会有一些这些各种的物质啦。那这两个就是包括说大小便还有闷热哈，就会让我们的小朋友可能看起来会有点红屁屁这样子。那我们在解决这个尿布疹的时候，最重要真的还是就是干爽透气啦。那这句话我们说讲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很困难， 很难哦。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要想想看，如果你是男生，可能比较难想象，女生你应该是只有生理期的时候才需要使用那个卫生棉，对不 对？但是你想想看，你是等于一个月30天、31天，天天使用卫生棉，而且呢，尿布它所包的范围还更大。 对。 而且呢，当你感觉湿啊、异样的时候，小朋友只会哭，大人还可以自己去厕所把它更换掉。但是小朋友完全不行。 没错。所以我们大概有几个方式可以进行哈。第一个就是你在选择尿布的时候，现在有些尿布它是有一些指示剂的。就是它的尿布外面可能会有一些色条，那你如果里面有水气，比如说小便啊、大便，它那个色条会变色，这样可以提醒我们大人说啊，看到了我们就要去换，因为小朋友大小便的这个时间还真的不是那么的精准啊，不像我们可以比较固定的时间，那有时候放着放着我们就忘了，有时候大人忙一忙忘记，或太累忘记，那也不晓得忘记说到底上一次什么时候换，那有这样的指示条，我觉得是一个帮助。那第二个就是要勤换，只要你看到它有湿或者是那个指示条变色啦，摸起来好像有一包啦，那就要赶快换掉，不要撑。那换掉以后，每次尿布拿起来，第一个当然就是擦干，如果是有大便的话，那可以用一点湿纸巾轻轻的把那些粪便把它弄掉，然后就擦痱子粉，然后就要撒痱子粉。那痱子粉现在其实有很多种啦，有我们传统古时候就有在用的这种，它里面比较偏滑石的成分，这种其实也行。那现在新的一些比较所谓高科技的这种痱子粉，它会用所谓的玉米淀粉，好，那玉米淀粉它相对起来比较安全一点，所以如果讲究一点，当然用玉米淀粉这一类的都行。那像其实这一类玉米淀粉常常除了用在痱子粉以外，像现在很多那个女生私密处的这种就是清洁用品、保养品里面，它也都会含一些玉米淀粉，让它比较干爽。所以如果你一时找不到玉米淀粉的痱子粉，其实那些女生在用私密处的这个东西也行， 也是可以用在宝宝的屁屁的。 没错没错。 医生，我跟你讲，昨天我就跟朋友讨论到痱子粉这件事情，因为去年夏天的时候呢，我不晓得是因为运动的关系还是太闷热的关系，总而言之我也是热到就是全身长疹子，超痒的。那每个人医生 黄千耀医师建议我用痱子粉，然后呢，我就回去跟我同事说，哎，要去哪里买痱子粉？然后他们就说，你要用痱子粉干嘛？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哦，因为流汗长疹子。结果我同事就说不好啦，人家说痱子粉什么会堵住毛细孔，会造成细菌滋长，然后长得很恐怖。然后说现在的妈妈已经进步喽，不用痱子粉了。我就半信半疑， 是 后来我亲自试验，痱子粉真的是个好东西。 对， 因为使用痱子粉完全没擦任何的药膏，后来它自动的就慢慢的有所改善了。但是为什么还是有关于痱子粉有这么多不好的传言呢？ 是，其实现在因为网络的消息流通非常的快，那要造成这个讯息快速的流通，第一个就是要吸睛嘛。那如果你还是讲一些大家以前就知道的事情，那没有人要传你的，要转发你的讯息，所以他要造成这种转发率或点阅率比较高，当然就要用一些比较耸动的标题啊。那有时候这种耸动的标题，未必都是真的啦，未必是正确的，因为有时候他只是也不知道谁自己想出来的似是而非的这些理论，所以有一些网络上看到的东西不能够完全的相信。 但是就你在站在一个皮肤科医师的立场，对于这种因为闷湿热而产生的红疹的话，痱子粉让他的身体保持干燥依旧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 对 不对？ 没错，它还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去年夏天我记得医生非常慎重的叮咛我说，买普通的痱子粉就好， 对对对， 不用买加任何奇怪的， 加一些其他的 薄荷啊、 库 粮啊、 料等等 中药啊的配方， 对对对， 其实是不需要的。 就是说并它的效果并不会特别好啦。那有时候你觉得想要换个口味用用看，我觉得其实也无妨，但是还是要看每个人的肤质而定，因为有时候增添这些其他的添加物反而会刺激皮肤。 OK， 好，所以把勤换宝宝的尿布，同时呢用湿纸巾擦拭之后再铺上痱子粉，就可以再换上下一次的尿布疹了， 对不对？可是昨天我同事跟我讲说啊，他那个小孩的尿布疹啊，他长疹子的地方全部都是在屁股沟缝那个肛门的那个地方，所以妈妈很难处理怎么让他通风啊。 对对对，其实这个尿布疹我们严格讲还可以分两种。我们刚讲到说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闷热潮湿，另一方面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这种大小便的刺激。那如果是因为大小便的刺激呢，你会发现它的红疹都是在比较凸起来的地方，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屁屁的那个两块肉那边，或者是那个如果小女生的话就是在这个生殖器外面。那如果是因为热跟潮湿引起，就会像刚师伟讲，它是在那个沟的那边，比如说骨沟啦，胯下那个腹股沟那个地方。那这个东西最重要，如果我们找到原因那就要解决啦，最重要就是解决这个根本的因素。那如果说发现它是在这种沟槽的地方比较明显，那当然就是一定要凉快，所以家里甚至还要开冷气吹电扇。 我了解。 这个沟槽的地方其实痱子粉就用撒进去的，这样它大概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OK， 我其实没有其他方法，医生就是只能多细心的去照顾它了。 对不 对？ 但我了解说这有时候很难，像台北或台湾其实在夏天的时候，不要说夏天啦，现在就已经开始非常非常热， 对， 那湿度又很高， 对， 那个我们光是站着就一身汗，那小朋友又不能够自己换衣服，当然是比较辛苦一点了。 而且小朋友体温又都偏高， 对 不对？好，这是提供给听众朋友的方法哦。但是呢，从小朋友的尿布疹刚好也可以来谈到夏天让大家很害羞的胯下痒。听到胯下痒的时候，大家的脑海里面应该都会想起那个广告歌。对，但是胯下痒其实很多人在有这种所谓的胯下痒的时候，他第一都会觉得说，哎，是不是我个人的卫生习惯不好？第二是很害羞去看医生，怎么好意思给医生看该逼呢？对不对？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的话，是不是可以来教导一下我们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难道真的是因为我太懒惰了都没有洗澡，所以才造成胯下痒吗？到底为什么会产生胯下痒呢？ 是，其实并不是哈。那胯下痒它也有两个比较常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有霉菌的感染，那另一个就是湿疹啊。那其实这两个跟清洁并没有太大直接的关联，除非你真的 霉菌不就是因为不干净吗？ 霉菌其实最主要是因为闷热潮湿啦，那其实只要你就是一两天都有洗澡， 不太容易真的因为说很脏很脏，造成你胯下痒这样子的问题。嗯嗯、那闷热潮湿真的就是其实跟小朋友这个尿布疹有一点类似，嗯、就是我们讲起来很简单，就是你要凉快、嗯。但是现在我们的大部分的这个生活习惯来说，我们还是穿裤子的需求还是蛮长的。 而且我是女生，我还好，我可以穿短裙短裤。 对， 男生在正式场合出去跑业务或医生要看诊，你有在医院看过穿短裤的医生吗？没有， 所以一定都是穿长裤， 还是要穿长裤。 而且一般，其实我们像坐办公室的还好，其实司机朋友其实非常的辛苦，他们一开车，四个小时、六个小时坐着，那你叫他们说要保持凉快，这真的很困难、啊。那我们大概能做的是这样：第一个，我们可以选择这种比较通风透气的这种裤子的材质。像一般来讲，牛仔裤可能就比较闷一点。好，那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像是麻的这种裤子， 现在刚好流行宽裤、垮裤、老爷裤， 对对对，会比较 一种选择， 没错，会比较好一点。那当然，如果可以，当然短裤啊、运动裤这个是更理想啦。那当然，上班我们有时候不见得那么能够自由的选择我们要穿什么，但是下班以后我们尽量就选择比较凉爽透气这样子的材料，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好， 那再来，如果说你长时间要久坐啊，如果是像坐办公室，就是你不是开车的话，那大概半个小时起来稍微换个姿势，让屁股通通风，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好，所以走路去倒个茶水干嘛的，你的屁股也会可以稍微有通风的效果。 对，起来换个姿势其实没什么不好。 好。OK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方式。可是真的开始又红又痒的时候，很多人都不好意思去看医生，然后就会自己去药房里面买药膏了。这会不会潜藏着一些危机的？ 对，其实这个我们不是很建议自己去药房买药膏啦。我们一般在药房最容易取得一个药膏，我们叫做那个我们叫三联药膏。三联药膏就是说它里面有三个成分，所谓复方的药膏。那里面呢会有消炎的成分，有杀霉菌的成分，跟杀细菌的成分。 很好啊，不行吗？ 对，这乍听之下好像很好，我就一个就是治百病这样。 因为感冒药也是综合感冒药。 对对 对, 對、啊，但是在皮肤上来讲，如果我们一次给它用太多的成分下去，第一个很容易会造成过敏，第二个呢，它会让这个本来的病况产生一些不可预期的变化，使得后面的判断会很困难。因为我们说它虽然是有含三个成分的这种药品，但是它都是用比较温和的药性，所以常常就会把一个毛病弄得这个好一半，反而后续如果用久了会引发后续其他的状况。因此我们会建议这样，就是说当然我们药房去药房买药，毕竟是比到诊所或到医院看医生要来的方便，而且便宜。 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没有空的话，那我觉得可以先去药房买药无妨。但是你要观察一下，如果在一个礼拜之内它都没有完全的好，那我会建议还是能够到诊所或是医院给医师做一个正确的检查会比较好一点。 胯下那地方擦药膏应该蛮难擦的，对不对？就是全身，你看像我们刚刚讲小朋友的，他的尿布疹是在那个肛门的正中间或者是屁屁的那两块。医师坐，我们不要像小朋友一样爬好了，我们光坐椅子就都会碰到啊。那 对对对， 那这个夏天的那种隐私处的药膏应该要怎么擦、啊？ 对，所以第一个我们就是薄薄的擦啦。你如果擦太厚，当然它就会整个这样好像糊糊黏黏的，其实也很不舒服。 是， 对，所以不只是私密处的药膏，其实所有的药膏都是这样，它就是薄薄的一层，似有若无就好了。你涂太厚，那个涂一坨在上面，其实大部分它都是浪费掉，它并不会吸收。好，那再来就是我们擦药，其实大部分都是一天一到两次就好，并不需要随时的补。 皮肤科的药也是吗？ 对对对， 但一直在痒啊。 对，但是你擦多了，它并不会吸收的更多。我们皮肤它吸收的量事实上是有固定的啦。好，所以你可以挑一个比较方便的时候，像大部分当然就是晚上回到家以后，那你找一个比较有空啊、比较有隐私的地方，你薄薄的擦，擦完之后呢，可能你稍微让它通风透气一下。那如果你不要擦太厚，原则上大概三五分钟那个药膏就吸收了。那你这时候再去穿裤子做一般的事情，就不会有好像黏黏的或是沾到裤子的问题。 所以或许早上起床之后可以先擦药膏，然后去刷牙洗脸之后，你就可以穿上你的西装裤、你的裤装了，对不对？了解。好，所以薄薄的擦一天大概一到两次，其实就很有用了。但医 生最难解决的一件事情是痒， 嗯， 因为那个痒，很多人，像我有朋友有湿疹，明明有湿疹的时候，医生都会说，啊，你不能去抓，你抓破了那个水泡的话，会让伤口更麻烦、 嗯。 但是问题是，那个想去抓的感觉很难抑制、欸，哎，不只是胯下痒，还有湿疹等等的都是，嗯、那该怎么办、嗯？有什么好方法？ 是这个第一个痒的问题呢？如果有用对药膏，就是对症的话，嗯、应该。它短期就可以达到明显的改善、 嗯、 那当然真的很不舒服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靠一些口服药来解决了、 嗯。 那当然有时候比如说半夜突然间痒起来呢也没有地方看医生怎么办呢 对。 你可以拿冷毛巾冰敷、哦、甚至可以拿冰块如果真的很痒的话。 我都拿那个冰在冰箱的啤酒罐 可以 因为也没在喝但是刚刚好那温度很凉。 对对 对, 對、哦、所以你把皮肤的温度降下来、 嗯、 它就会比较不会那么痒、 嗯。 那不要用热水去烫、哦、很多人他会想要我痒我就用热水去烫、啊、那热水去烫真的刚冲下去的时候很舒服哦， 是是 哦这 又刺又痛、欸、你就不痒了、 嗯、 但是这样子长期就是你多次去用热水去烫它的时候你皮肤就会受伤、 嗯 哦、那个痒的问题它就会越来越严重变成说是就是饮鸩止渴啦、嗯、并不是很好的方法 所以冰敷反而是最好的方法对不 对, 對, 對是最自然又可以止痒的方式 是的皮肤也比较没有伤害、 欸、为什么我的很多好朋友常常都是半夜痒醒、嗯、不管是任何的痒哦，异位性皮肤炎或湿疹都是半夜痒醒然后你知道半夜痒醒就算了有些人就说是不是什么中医然后什么走到什么经然后所以他都会半夜痒醒、 嗯、 那半夜痒醒最难的是很难再睡着而且整个睡眠品质都受到影响 对、嗯、其实很多情况就是各种皮肤病都是半夜就说越晚它的状况越严重 为什么 对那这有几个理由啦第一个就是我们平常就是白天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日常生活活动啊不管是上课上班等等外在刺激很多你的注意力比较分散所以你比较不会注意、 oh, 那睡觉的时候你睡着睡着你也没有在想其他的事情就开始哎、欸，我觉得好像那边痒痒的越想就越痒、 oh. 这是第一个因素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因为大部分都是躺在床上再加上可能会盖一点棉被即使夏天也许会盖一点凉被薄的棉被等等、 嗯、 那它会让我们皮肤的温度上升、 嗯、 比较不容易散热所以就会比较不舒服一点点、 嗯、 那再来呢还真的跟这个中医讲这种所谓什么经走到哪边有一点点关系啦、啊、当然这是中医的理论在西医的理论来讲我们的身体其实它会有一个正常生理时钟 是、 哦、所以体内我们会有各种的一些生理激素的分泌、 嗯、 在晚上的时候很多这种对止痒有效的这个激素我们会比较少一点、 嗯、 所以会觉得特别不舒服、 哦、在西医上面也有同样的论点难怪都是半夜痒醒然后半夜痒醒的时候是最让人崩溃跟挫折的好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就是只能够忍耐或者是真的痒醒的话就做一些的这个 冷敷 冰敷、 嗯、 所以皮肤痒的人虽然大家现在都在讲省电但是晚上可能我想这个吹电风扇或者是说让睡觉的温度稍微的降低一点 对 一定要的 对, 对 不对 我想还是有需要的 OK 好尤其是如果你们家有那个小朋友啊 baby 啊有些人是家里养猫跟狗猫跟狗很怕很怕热所以要开但是小朋友的话 也是 小朋友一定要 也是有需要、嗯、好医生你一定还有遇过另外一种情形哦我觉得这跟长青春痘一样很多人呢越痒或痘痘长得越多他就会越努力的去洗患部或者是洗脸 对, 对不对、嗯、但是昨天就又有妈妈们在讨论说那她到底是用清水洗就好、 嗯、 还是要用沐浴乳、 嗯、 已经正在发炎的皮肤已经比如说长了湿疹长了胯下痒了、 嗯、 有霉菌的皮肤、 嗯、 那这样子我到底是要怎么清洁最好呢、嗯、还是我要去买那个药水你知道现在市面上有那个药水回来是 洁肤药水可以 对泡在那个、 嗯、 对很像帮身体杀菌、欸 嗯、对对其实如果是以受伤的皮肤就是它如果已经开始红肿 嗯 那甚至有的人会痛的话这时候我们清洁就不要过度了不要对它太、 嗯、 下手太重、 嗯、 所以大概清水带过就可以了、 嗯、 你也不用太多的肥皂沐浴乳、 嗯、 那当然你其他的部位有用这些清洁剂那肥皂水难免会流过去这个是 OK 的、 嗯、 但是你就不要特别针对那些患部再去搓洗 嗯好所以简单的清洗是 OK 的、 嗯、 但如果有伤口就不要再用这些含药性的 对对对就是不要、不要 不必说过度清洁啦。事实上，我们的皮肤没有那么的脏、哦嗯、很多我们会皮肤上有问题啊，并不见得说一定是因为不干净引起的。 嗯嗯，有时候就真的只是单纯的闷热、潮湿，跟你这个人干不干净、卫生习惯好不好 沒 是没有关系的。 对、啊，所以其实大家不用太。觉得这是一个很隐晦的疾病，并不是说有这个问题就是脏还是怎么样，不要给它污名化。好、哦，在台湾这个环境其实很难避免啦，说很难免都会有这些问题。 哎、欸，对，你看那个肝癣的患者，他明明是不会传染的，对不 对, 对？ 但是人走出去，大家都会觉得，尽量 对有一些异样的眼光 碰到他。那更何况是其他这一些的所谓的胯下痒啊，或者是其他地方，哎、欸，是不是还有一种叫？骨癣啊， 对骨癣、嗯， 就也是霉菌感染的， 对，它其实就是霉菌感染， 对，等等，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好像很难启齿，甚至是连去看医生都不好去看医生，嗯、但是其实医生已经见怪不怪了啦。因为我那天听大肠直肠科医师跟我讲说，现在还蛮常有病人用手机拍大便， 对对对， 然后去给医生看说， 是是 医生我这样算不算有血便、 嗯、 所以其实皮肤科医生也看很多啦， 对对对对， 所以大家不用害羞，重点是一定要尽早求诊，找到最好的诊治方法。好，我们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等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现在时间11:32，欢迎回到名扬课节目现场，我是诗伟。我们要准备来开放 call in 电话了， call in 专线是83693398 83693398，欢迎听众朋友呢，有关于任何皮肤科方面的问题，不管是我们讲到的湿疹啊、异位性皮肤炎、骨疹、胯下痒，或者是像我们刚刚讲到比较严重一点的肝癣等等各式各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黄针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除了打电话进来之外呢，当然大家也可以上黄千耀医师的粉丝专页，我看你很认真的做了很多关于一些皮肤科你所必须要知道的一些、嗯、小知识，对对对对、嗯、比如说到底懒人要怎么洗脸，我一看到懒人怎么洗脸我马上就觉得这是在讲我好，各式各样的问题哦，大家也可以上网搜寻黄千耀医师哦，千百倍的千，然后光耀的耀哦，都可以在上面找到很多相关的资讯。当然会也欢迎您现在可以 call in 进来， call in 专线是83693398。现在接陈小姐，你好， 是位医师好， 嗨、hey, ， 我想请问一下哈、哦， 是， 我今年50几岁哦， 嗯， 那我现在发觉我的脸皮哦变得很薄 啊、 嗯，那很容易起皱纹的，一下就这样。那我要询问一下医师哈、哦 嗯， 要如何保养？ 嗯、 然后让皮肤不要这样变薄，而且还有清洁脸部要怎么样清洁是最正确的。 嗯， 那还有另一个问题，我爸爸最近已经一年多了， 嗯， 整个身体就有点湿疹跟荨麻疹那样， 嗯， 然后看医师哦，就给他吃那什么舒敏凝药， 嗯， 然后再抹那个东西，可是已经一整年了还没好，我不知道要怎么改善。请教一下医师，谢谢。 好，谢谢你、嗯、皮肤变薄的问题。 对，其实我们随着年纪，我们皮肤的这个胶原蛋白会慢慢流失，所以势必会开始变薄了。那当然，每个人开始老化的这个年纪本来就不太一样， 嗯、 有的人30-40岁就开始有一点点初老哈、 嗯， 那有人到50-60岁维持的都还不错。那怎么样能够减缓我们的老化？第一个就是防晒， 嗯， 好，阳光其实对我们的皮肤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是 它不只是会让我们皮肤会容易有黑斑，然后会有细纹，它还会让里面的这些胶原蛋白呢变得比较不健康，所以会看起来就、 嗯、 薄薄的，会看起来像皱皱的那种卫生纸这样、 嗯 哦。所以防晒绝对是最重要。 Okay. 那其次就是保湿啦、 哦。 如果让皮肤的这个水分比较足，它看起来就不会皱皱的、 嗯 哦。你可以想那个，比如说我们的橘子啊，你如果它新鲜的时候、嗯、看起来就很亮， 对， 但你如果放太久没有吃，它就开始。皱起来， 对、欸，所以大家都会说什么风干橘子皮， 对对对对，那个就是那个水分不够啦 、哦， 所以我想保湿跟防晒这个是在我们平常就能做，而且最重要的两 件事。有办法让皮肤变厚回去吗？ 自己可能没有办法做到、 嗯。 现在市面上有非常多的产品，不管是擦的还是吃的，所谓的号称没有胶原蛋白等等、 嗯， 但其实它并没有办法真的让我们的皮肤变厚。 嗯， 那如果真的 要让皮肤的这个厚度能够恢复的话，现在是有些注射的针剂可以达到啦。但是这个 你说类似像玻尿酸那种， 对，比如说像玻尿酸这类的东西，但这个东西因为它毕竟算是一个比较侵入性的治疗，所以要做之前一定是要跟医师确实的讨论过才可以的。 好啊，来回答下一个问题是，他爸爸有 湿 疹跟荨麻疹，对耶。 对，其实这个问题最好还是要给医生做全面性的评估，包括说皮肤的这个疹子要能够看得到，然后年纪大我们还可能必须做一些抽血等等才能够确定病因，那找到问题我们才能够对症下药。 好所以不好意思，我们是广播，实在是没有办法帮你做评断，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给医生整体的来做检查评估，包含抽血等等哈。好，那接王小姐，你好，王小姐。 哎，医师好，主持人好， 你好。 我想请教一下哈，我女儿她就是那个脚有长那个，她去看医生，医生说是汗疱疹。那我开那个贝洛伊的药膏给她擦，那常常就是说，比如说这里擦好了，然后又其他地方又长出来，这样已经有差不多一两个月了。那我不晓得说这个汗疱疹那个原因是会造成这样的原因是什么，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就是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可以让这个， 它是只有夏天长吗还是冬天也会长？ 冬天没有 哦，夏天会长这样子。 可是它很奇怪，就只有一脚。只有一只脚而已。好，麻烦你，谢谢。 他是安诺啊，疑心为什么只长一只脚的汗疱疹？ 汗疱疹其实大部分应该是两脚都会有，甚至有的人手也会啦。那当然也有少部分的人，他就是只有一边比较严重，另一边稍微还好一些。那汗疱疹它本身算是一个敏感性肤质，就是有的人他天生就是会有这样子的问题。那通常呢，都是在季节，就是气候变化比较大的时候，比如说像最近突然间，冷变热， 接下来又要开始一直下雨。 对对对，或者是有的人是热变冷，有的人有时候也会这样子。那第一个，当然我们能够擦一点保湿的乳液，其实对这个汗疱疹是会有帮助的啦，就让皮肤有一个形成一个保护膜。那其次呢，就尽量让它能够凉快透气一点，因为闷热啊，这个对皮肤本身是一个刺激。再来呢，就是汗疱疹，它有时候皮肤会有一些小小的脱皮或者小水泡。那这个水泡或者脱皮，事实上在它就造成我们皮肤保护的能力没有这么的好。这时候如果我们把它闷住啊，它很容易会有霉菌感染，就变成所谓的香港脚。好，所以大概就是保湿做好，然后让它通风，这样大概没有问题。 所以会长汗疱疹是体质的问题，是不 是？ 是 体质的关系。 OK， 好，所以看看用这一些的方法，比如说包含做好保湿，还有让身体的患部尽量凉快透气，是一个方法。 對對對， 另外应该也是有一些药膏可以帮忙吧。 对，我想不过好像王小姐她已经有在用药，我想大概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好啊，来接下一位是黄小姐。黄小姐你好。 你好，医师好，诸位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我的屁股沟周边就是说感觉那个皮肤是粗粗的，但是不会痒。那我有看过医生，涂了两种药膏，涂完以后感觉好了但是没涂又开始发作。那我不晓得这是什么原因，还是要怎么保养，这是属于什么病啊？ Okay， 皮肤病里面的哪一种？ 医生给你涂的是什么药膏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但是涂了后来没涂以后它又恢复了，所以我就不想涂了。好像感觉有一点治标的感觉啦。 好，谢谢，我让医生回答你。有点困难呢，这个不太知道 是什么原因皮肤粗粗。 okay， 其实听起来它这应该是一个叫做类淀粉沉淀的一个皮肤病。那类淀粉沉淀它在我们就是东方人就我们这种亚洲人，尤其台湾人很容易长在屁股这个地方。那它这个毛病并不影响健康，但是是一个有点讨厌的东西。那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在这个骨沟这地方摸起来好像粗粗的，应该看起来会有点黑黑的。好，那主要是我们皮肤在正常代谢的过程中呢，有一些这个杂质没有办法排得很干净啊。好，那它就会在那边沉淀，它看起来就会有一些黑点等等。那这个问题还真的是只能够治标。只能够治标，就是擦一些 轻微的类固醇药膏，或是平常你就在家就擦一点乳液，它摸起来就不会那么粗，哦，那颗粒感不会那么重，但是它真的很容易会复发， 所以它没有办法有什么，比如说用什么，那个叫什么去磨砂膏，那个叫什么去角质的磨砂膏， 会好一点，都会好一点，但是不容易让它完全的消失。 那持续的擦药呢？因为至少擦药有效啊，对不对？ 对，我想就是。如果没有什么不舒服，事实上可以跟它和平共存啦，因为屁股这个地方毕竟不是整天露在外面的啦。好，那如果觉得有时候摸到有点讨厌啊，不是很喜欢，那当然擦一些乳液或者有一点点去角质的东西，它都会有帮忙的。 OK， 好，陈小姐你好，陈小姐， 四位医师好，我想请问一下哈，我要请问一下医师，那个我们清洁脸部最正确的用法还有方法，因为有卸妆油、卸妆乳，还有各种皂。那有人跟我说那些不太好，最好用皂，因为他们那些液体有那个活性界面，我想请教一下医师。谢谢。 okay, 好，有点难耶，这个问题， 这个很 但很重要， 很大的问题，对，那其实很重要。那事实上我们现在在洗脸上面来说哈，那如果大原则来讲啊，基本上你只要洗了没有不舒服，大概就没什么问题。那在选择这个清洁产品的方面，其实界面活性剂并没有什么不好。现在新的这种合成的界面活性剂，其实它相对起来是比较安全的。 它是界面活性剂，是指说让这些的比如说洗面乳卸妆油，它可以产生皂化的过程，是不是？ 对对，其实界面活性剂它的目的就是这样，它为什么叫做界面，它就是介于油跟水中间产生一个等于是结合就对。那我们脸上会有一些污垢啊，摸起来好像不是很干净啊，其实那是属于油的部分。那我们如果用那个水洗，只是用一般的水洗，它等于就是它油跟水它是不会融合在一起的嘛，我们大家如果有家里那种沙拉油应该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中间需要一点所谓的界面活性剂，才能够让洗脸的时候达到这种清洁比较好的清洁效果。那传统的界面活性剂，就像比如说肥皂什么，那其实就是界面活性剂的一种啦。好，但是这个肥皂在制作过程中，有时候会有一些像是皂碱这种东西，相对起来。比较有一点刺激性，所以新的这种清洁剂它反而是比较好。虽然大家现在 听起来不管哪一种都有加东西， 对 对 对，就听到合成的，好像大家就觉得它不好。事实上，这不是一个很正确的观念啦。如果合成的东西，但是它有符合安全的法规，其实它是很好的。那反过来讲，天然的未必，就一定是好的，对不对？我们知道，比如说我们如果去山边乱采一些野菇什么东西吃，还是会中毒。那是天然的东西，但还是有毒啦。所以这个安不安全，事实上不能用说它是天然或者是。合成就来判断。好，所以在洗脸上面，我们大原则就是洗了不要太不舒服。那你用什么产品，其实影响没有那么大。那刚好有提到就是卸妆的东西。 对 对。 我们卸妆产品目前大概会可以分成三大类。一个就是卸妆水。一个是卸妆乳。一个是卸妆油。 对。 好，那越油性就是越往这个卸妆油这个部分来讲，它的这个清洁力是越好。所以如果我们上妆是上比较浓的，比如说有时候需要一些正式的场合要上全妆，那可能就会需要用到卸妆油这样子的东西。那卸妆油它的好处是比较不会刺激皮肤。所以敏感性肌肤人可以用比较油性一点，像卸妆油或者卸妆乳。缺点呢就是它容易塞毛孔，容易长痘痘。所以如果你是属于比较容易长青春痘这一类的肤质，那你就要用比较水性一点，比如说卸妆水。 那像我们已经过那个会长青春痘的年纪的话，就我们自己觉得卸得干净的就可以了。 对对对，其实一般绝大部分的情况下应该卸妆乳就可以了。那如果说真的有工作需要的话，那我们可以用比较油性一点的无妨。 OK， 好，这是回答你的问题，我们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等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现在时间11:46，欢迎回到名医课节目现场，我是诗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黄真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跟听众朋友呢聊聊各种有关于皮肤科方面的问题哦。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持续的call in进来，call in专线是83693398，83693398，欢迎各种有关于皮肤科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请教黄千耀医师。我们现在接李小姐，你好。 你好，那个诗伟好，还有黄医师 好， 我是李小姐。想帮女儿问，因为她的眼睛是周围好像从小就有长一颗一颗的，然后后来我们有去看皮肤科，那皮肤科医生说那个是汗管瘤，那因为她是说，因为她在 一年后，现在高二嘛，那要学测，他是说那个哎还好，就等他学测完再去做雷射这样子。可是他有告诉我们说，就算是雷射，他还是不会根除，他还是会再长，就对了。那我说，那如果说就这样跟他放置着，就不要太积极处理他，他是说他会越来越大。啊，可是就是他说这个是没有办法根除的东西，所以说想再请问一下黄医师这样子，谢谢。 好，谢谢你。医生，汗管瘤可以怎么处理呢？ 汗管瘤大概。目前比较好的处理方式大概就是雷射或者是电烧、那不管是雷射电烧，它的目的其实一样啦，就是把它暂时的把它磨掉就对了。那不过汗管瘤真的是没有办法根治的问题，它即使是靠雷射来治疗、还是有蛮高的复发的机会。所以我想比较正确的这个处理的方向应该就是说，大颗的看了真的很讨厌，那我们可以弄、但是如果太小颗的，我觉得好像没有特别非处理不可的这个需求啦、因为这个问题基本上它不会影响健康，它以后也不会变成什么皮肤癌等等，它不会产生什么任何的病变。那要不要处理或者处理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其实就看个人，每个人 化妆可以盖得过去，应该就 化妆。对，就是小颗，其实上稍微上一点点粉，它看起来就不会很明显。所以我想这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 但是它并没有急着一定要处理，所以比如说像等学测结束再去做的话，也不失是一个方法。其实什么时候弄 都没什么太大关系。 OK， 好，罗小姐你好，罗小姐， 黄医师好，主持人好， 你好。 我想两个问题请问医生哈，那个人家说洗脸啊。一段时间要去角质就要用磨砂膏，有的人又说不用，你觉得咧？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眼睛周围有没有？不是有的人说擦太营养了，它就会长肉小小的类似肉瘤这样。是真的是这样吗？ 好， 谢 谢你，谢谢医生。去角质， 对啊，其实去角质并不需要了，所以针对绝大部分来说，去角质是一件没有必要的事情。 因为比如说像我自己的皮肤很薄，我完全没办法去角质，因为我一弄的去角质之后就心耶，会很痛不舒服。所以不是不见得每个人都一定要做去角质这件事， 对 不对？ 其实绝大部分并不需要去角质，因为我们的角质它本身就是会代谢，我们的皮肤它大概就是28天会代谢一次，所以旧的角质本身就是会掉。那什么时候真的需要去角质呢？就有些人 参加婚礼跟同学会之前， 对 对，就有时候你可能觉得我想要亮一点那我觉得偶尔无妨啦，但是不要把它当成每天都做的事情，因为你每天都去角质，你的皮肤一定会受伤。那如果你真的喜欢就去角质之后那个摸起来比较光滑的触感，我觉得一两个礼拜一次 OK、那不要磨太久，你不要用力去搓它，不要像那个洗碗那样拼命搓，那不好。就是让皮肤还是要有一个正常的这个功能的存在。 我跟你讲，去角质会让人上瘾。我在以前真的以前国中的时候长青春痘，然后那时候就会想说，同学都有流行偏方嘛，就用绿豆粉然后去角质。一去完角质之后，那超骨溜的，就像那个碗洗干净的，会有啾啾的感觉。 对， 然后就忍不住天天去角质，一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我的皮肤变薄了，微血管变明显了，而且那是不可能再恢复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原来去角质这件事不能天天做，不能大力做，其实也没有必要。 没错， 对，所以我的去角质的那个次数大概在前半生都用完了，以至于我现在都不用去角质了。对，所以去角质这件事没有一定非得要啦哈。好，但是问题是那个擦眼霜会造成眼睛旁边长肉瘤这件事呢？ 对，这也是非常多人有的迷思，其实完全不会。那个眼霜当然有的人擦了可能会长痘痘，就是一些比较油性比较滋润的东西有可能会长痘痘，但是痘痘它本来就是会消的，所以这不担心。那我想刚刚他提到的是应该就是长一些肉芽，它就不消了好几年。那这些东西它跟擦的保养品完全没有关系，它其实是跟个人的体质有关。比如说像刚刚那个讲到上位 听朋友的那个汗管瘤，这是一个其中的原因，它也是体质的关系。那另外呢，其实像现在有很多的大概进入中年开始就会在不只是眼睛旁边，有时候连脖子啊脸颊都会出现一些小小的黑点小凸起。那个其实都跟遗传有点关系，它跟擦的保养品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 所以就是跟你的体质有关系，可以这样子讲吗？ 对对对对。 好所以不用真的太过紧张，但如果真的出现的话就见招拆招。雷射或者是电烧 都可以处理， 都可以来做处理嘛。好，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持续的call in进来，call in专线是83693398。 8369933398，欢迎任何有关于皮肤科方面的问题，像我们今天所聊到的有关于这叫什么 骨癣、 胯下痒、骨癣，或者是呢任何的这个湿疹啊、异位性皮肤炎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黄清耀医师，8369-3398。趁大家还没打，我要先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医生，你刚刚讲防晒很重要，对不对？但是我一直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早上擦完防晒之后我就化妆了，我就算那天真的流汗了，我也没办法重新把脸全部洗掉然后再上一次防晒的，那该怎么办呢、啊、很多人都遇到这个问题、欸、 没错，这也是一个医生讲起来很简单，实际执行起来很困 难 的问题， 真的。 就其实我们的防晒产品、啊、理论上两个小时要补一次， 那五颗零还在上班呢、欸， 不可能有人这样做、那再加上现在很多人都有化妆的需求， 是， 所以当然理论上最好的情况就是整个卸掉重新来过一次。但是如果这样做，你整天就在那边洗卸就好了， 对，正事都不用做了。 对，所以我想有一个折中的方式啊，就是第一个我们可以补一些防晒的蜜粉。现在有些这个粉底啊、蜜粉，它是有一点防晒的成分，虽然它的防晒效果没有办法像真正的防晒产品那么好，但是你有补总是比没有补要来得好。那再来就是可以用一点点比较少量的防晒乳，然后用拍的、用按的，来把它补上去，这样子它比较不会影响到这个上彩妆、但是又可以有这个补充的效果。 OK， 好，这是提供给你做参考。我们来接胡小姐，胡小姐你好， 你好， 是，请说。 两位好，请问一下，我那个哈、那个大腿就是有长那个痣哈、凸出来，以前是平面，现在有凸出来黑，有点黑，然后那个边缘有点不规则。那请问医生，这样子可以现在这个时间可以做吗？因为是在大腿，不是在脸上。 以前没有，现在长出来又不规则。 其实我们的痣呢，它是会随着年纪慢慢变多，然后到我们老了以后，有些痣呢颜色又慢慢的褪掉。那痣最早通常都是平的，然后渐渐的有些痣它会开始有点凸起来，所以如果只讲说它慢慢凸起来这件事情，原则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不过刚胡小姐有提到说它的这个边缘啊开始看起来有点不太规则，那这个我会觉得可以去做检查比较安全。那最准确的检查方式当然就是把它整个切下来化验，那这样能够得到最正确的判断。 因为好像都说不规则的痣要特别的小心， 对 不对？所以还是要请胡小姐尽早的去找医生，然后做个确认啊，是 比较 安心哈。好啊，蔡小姐你好，蔡小姐。 喂，你好。 是，请说。 医师你 好, 你好， 那个思维你好，我想请教一下那个青春期的小男生那个脂漏性皮肤炎的护理，因为现在已经一个礼拜用一次那个人参丽舒，但是好像效果也不是很好。 好 ，OK， 谢谢你。 好，谢谢。 其实那个脂漏性皮肤炎真的是很困扰很多人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它常就是在像头皮啦、眉毛啦、鼻子旁边会有一些红红的血血，那有些严重一点的时候是会有点痒。那脂漏性皮肤炎它基本上会是长期慢性的一个问题，所以它可能会跟着你好一段时间，然后有点起起伏伏，好好坏坏的。那这个问题有一点点类似我们俗称的火气大啦，所以一般来讲就是像天气热啦、没睡好啦，吃到一些刺激的或所谓俗称上火的东西，会变得比较严重一点。 小男生好像特别优惠。 对，小男生因为现在大家都不睡觉嘛，然后男生就爱吃一些像炸的啦、什么甜食等等，所以难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那我想平常的照顾来讲，第一个可以擦一点乳液。因为他在发起来的时候会有点脱皮，那脱皮一定会很不舒服，所以擦点乳液它会稍微比较舒缓一点。那如果是头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用一些有抗头皮屑成分的洗发精，这样会对那个痒啦、还有头皮屑都会也得到一点改善。 天气只会越来越热，所以面对脂漏性皮肤炎，只能越来越有耐心的去做处理， 对 不对？它可能会一直反反复复的产生。但我永远记得黄清耀医师来节目当中说过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并不是你的皮肤病没有治好，而是它太容易复发了。这个其实是在皮肤科尤其容易见到的一件事。 其实皮肤病很多都是慢性会反复发作的，所以我想处理的原则就是说，在它真的很严重很困扰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用药。那平常呢，如果有一些居家保养我们可以尽量做。那假如说它 并不会影响健康，就是说我们还是可以用一些比较正面、比较健康的心态去面对，就是跟他采取和平共存这样子的处理方式。 需要戒吃巧克力、花生、炸物那一些， 少吃一点总是没什么坏处的。 哎、欸，你知道整个南洋街，因为我工作的地方在哪里？南洋街啊，嗯、最多最多的就是饮料店哎、欸。 对， 请问喝那么多的甜饮，会不会跟你的皮肤健康状况有一些关系啊？ 其实是不好，太多的糖它也会让皮肤比较容易老化。 太多的糖类，不是说喝冰的不好，是太多的含 糖不好。对，冰岛是还好， 会让皮肤容易老化。 对， 所以应该不只是学生，包含女生，包含想要皮肤好的人，其实都不， 其实越少越好了， 越少含糖的饮料是越好的，对不对？好、嗯、好好，所以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你知道夏天到的时候喝一杯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件事，但是对于你的体重，甚至是对你的皮肤都不是一件好事，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哦。好，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的感谢黄真宪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非常感谢。接下来呢，虽然几天都会是下雨天，但是还是要请大家做好防晒，因为有下雨并不代表空气当中没有紫外线哈。好，非常感谢黄千耀医师，谢谢大家。 谢谢。